锵锵三人行，哎呦，广美啊，一个世纪没见到你了啊！ 好夸张啊！ 真是，都到哪儿去了？都 鬼门关呢，回来。 听说是凤体欠安，最近。 对，凤体欠安，对，鬼门关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哎，我跟他练习玩马戏团游戏的时候，差点失手。 没错，哎，你们俩今天穿的像商量好的。 对，我是那种玩飞刀的，他是那个站在标靶前的美女嘛，对不 对？蒙着眼睛，头上顶一个苹果的那种。 顶个苹果，差点给他。 你知道我在鬼门关前绕一圈的时候，其实真的好多片段这么回 问，有没有我们俩？ 有， 有 啊，真的有。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些人的真面目。 不是，那时候我先想的是我妈，但是后来我真的你们两个有出现，我心想说，那如果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俩面前，你们俩会怎么样呢？我真是想，你们两个肯定就是嬉笑怒骂一番之后，我就消失了。我就再也不会存在在你们的那个，我对你们太了解了。 你在那个弥留，你在弥留之际看到的人是活的还是不是活的？是活着的人吗？都是。 当然呀，没有，那只是我在想而已，就好多片段会一直飘过去那样子，就想说。 你人对我们的认识太肤浅了，光明。我们对你这么情深意重的。 没错，你我跟你说，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还真的就是说。对，以后啊就那么回事，这不是 也就这样， 我们也没有，我们也不能好好活下去，你这， 那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会留下鳄鱼的眼泪， 不是少了你，我们的世界就有所缺少， 对、 啊、对吗？哎，这个是有个著名的诗人写过一个诗啊， 但是 就是说我们每什么是你啊，你知道吗？你所谓的你，哪有你哪能找到一个你自己，哪能找到一个我呀、嗯？你只不过是很多东西的加起来。比如说广美也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当然可能是比较好看的那一部分，所以如果广美真的不幸了，我也像是身体啊少了一个东西， 少块肉， 少了一个器官啊、哎、 不是，我还是我比较相信，就是世界上不管少了你还是少了我，地球还是继续转动的。 那当然 不会的， 所以我就要努力的活回来。 无论就是无论谁的离去，都是我的短少。好像有那么一首外国著名的英文诗， 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世界的失去嘛？ 啊，对对对，真是真是。你知道平行宇宙这事儿，咱不聊这个。我 哎，先回到你他是的故事， 这是送到 L A 去急救， 是在 L A 那是在北京。还是 LA 急救呢，就 我觉得我说成 LV 急救是送到 LV 急救，就有过这个经验，我觉得你正好可以谈谈目前我们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这个医闹的问题。你知道自从上次我们谈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有关当局反应很快，现在北京医院什么风景你知道吗？每一个楼层必须有一名专职保安，防弹背心，防刺手套，无死角监控，就不能让一个医生护士我们的监视头看不见。同时武警战士跟医生护士搞联谊，把医院变成了武校，现在基本上是在教这个擒拿格斗，你知道吗？我看那小护士还跟着武警练的，就是 我觉得这很无奈啊。这中国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治不了根，就在本上抓，就在表面上抓。我当然觉得这很重要，你当下医院危险环境那么危险，那里面的做事的人人心惶惶，保证安全很重要，但我们也都谁都晓得这是个表面，就是通常我们现在讲的维稳呢或什么，其实就是在这些层面下功夫，就闹事的根源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就在闹事的现场想办法去阻止它发生。 你不阻止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啊。这样子我们 现在就是这样， 年轻人谁敢再投入医护这个行业啊？ 啊，是有这问题。 那要有献身精神吗？ 对，现在这个红包也不好拿了，你不是问题是拿了红包要有代价的，红的血就会出来啊。 对， 北京是一天俩医生给刺啊，你这个 一天两个了 啊？对，一天两个。其中有一个医生还挺有意思，这医生你可以看看他这微博，叫赵立仲大夫，好像是哪个医院的。他那天其中他被刺伤，但是呢他还表现出了一些宽恕的精神，开了个微博，他说我一个人不要紧，对吧？但是希望我的鲜血能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医生是跟警察、记者、性工作者并列为一起的高危人群，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也他就说什么，他说白求恩到了今天也有可能被刺，但是这个医生啊，赵医生他这个微博呀提到的有些事儿啊，我觉得也值得咱们琢磨。包括他的一个朋友跟他打电话就骂说，我妈 就是肩膀疼，说有点颈椎的什么问题，还有我上你们这医院给我开做什么啊，什么 B 超啊，胸透啊，又什么肚子又检查，甚至做妇科检查，说你们医院真是黑了心了，给我做这么多检查。但是后来他跟他这位这个朋友就讲说，你带着你妈呀到别的医院也做一个检查，如果别的医院也是这个结论，那我劝你啊还是要做这个检查。他说因为呢癌症也是需要做这么多个检查，你肩膀疼很多个原因都是肩膀疼，结果到最后就是。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两点，第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为什么不相信医生的这种专业判断，是因为今天基本上大家不信任医院，觉得你做这么多东西并不是为了要真的找出我的毛病，而是要为了挖我的钱。那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信任呢？那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你又收红包，然后我们都知道医院在以药养医这些故事，而且同时还有一个根源，就我们为什么这个医疗费会贵成这个样子。你比如说你刚刚说动那个手术10万，从香港人的角度来讲就觉得这是都很贵了， 因为香港人有保险啊， 不只是保险，你公立医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先天性结肠的这样的一个手术也用不着这么贵。就我最近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父亲在北京心脏出事要装支架，然后我算了一下他给的那个钱，那是香港私家医院的钱啊。哎呀，在香港你公立医院哪用得着这么贵？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整个医疗费用那个水平是超出了一般我们国民收入水平还有老百姓的负担的能力的。 这个广美不担心啊， 谁不担心啊？我最近这两个月我是那个这个在美国、在香港、在台湾、在内地的医院走了一轮 啊。你身体怎么这么 没有就是因为 做节目的需要去访问医院吗？ 不是那当然就是说你身体出了状况之后，那可能刚好因为我人又在那个地方，那就是必须我现在还有面对 酒店费都省下了，去了一个地方， 哎，是病房当酒店了啊。 好，你继续，你看， 你们俩一定要这么坏吗？ 没有， 快说。 没有，我觉得我现在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我都还不到那个所谓的，叫是什么？医疗纠纷啊，我连医生的面都见不着。 啊？ 就是说你挂号挂不上。 你说在北京吗？ 在香港也一样啊， 是吧？ 他都跟我讲说，那你如果就是说你如果要做某种特殊的那个叫什么 consultant 那个叫 咨询 的话。医生要一个月以后才有空， 对，因为公立医院太忙了。 如果你有急症的话，我打的是私家医生，他说私立医院，然后他说如果你有急症的话，我们的这个医生呢，这一周已经全部满了，我建议你随便到外面 公立医院 先找个医生看一下。但是公立医院，我曾经在香港也 排队排很久的， 我去看急诊。 也要 三个半小时看到我，我在那边已经是叫奄奄一息了，但是三个半小时你是没有办法的。 对， 然后最后医生，我不能说用打发两个字把我送走，但是也就跟打发相去不远了。 那我以前也去过香港那个急诊室，也是等了差不多两三小时，但后来我发现我跟他们聊啊，他们是这样的，你去过香港那个急诊吗？他是一进来他先做一个分流 分类，对， 他看比如说有的人是我不治半小时内要死的， 对， 有的人是一小时的，有的90分钟的，有的怎么样，他是这么来算， 没错， 那你就被归类成那个一天死不了的。 所以我的感觉跟你不一样，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你等了三个半小时啊，我等了6个小时。你知道吗？ 心脏 吗？我到那个威尔斯亲王医院，但是你知道吗，6小时你应该感到开心，所以说明你没那么大事儿。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小心啊，急诊服务啊，现在我们大家都常常滥用。 对。 就比如说香港，包括大陆也是一样，很多人是小感冒什么，因为他怕排挂号排队太久了， 对， 所以就去急诊。但急诊科其实在整个医疗体系里面的概念，相当于军队里面的特种部队。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它要会潜水，要会跳降落伞，要什么？它人数不多。但是他做的就是第一线非常紧急，我快速投入战场，但是接下来你说要建立军营啊，占领这个地方，那就不轮到他了。 没错， 那现在问题是所有我们后面工兵要干的事儿，什么事儿都交到急诊室去做， 所以现在中国的急诊室真的是战场， 真的就战场。 有的中国的那个送急诊的病人那个猛啊，我觉得这大侠 他都来急诊， 就是从手术台上起来 打的医生打出医院，你知道吗？有就身中刀伤，那么喝大了酒了，医生动手术，揪住医生就打呀，一直打出医院。第二天醒了，道歉了，妈妈妈妈领着道歉，对不起。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广美。 最近呢，我有个女朋友也在医院里面，就公立医院里面差点这个全武行啊打一个护士 啊。为什么？ 因为她自己她也是晚上喝酒喝大了，然后可能受伤了，就是腿听说那个伤口我还没见着她，她听说伤口非常非常深，然后送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跟她说你可能得缝几针吧，然后她就因为喝大了嘛，他就觉得说缝什么呀，什么好缝啊，你帮我换换药什么什么，就结了。后来人家真的就是给他药布一贴，然后好你回去吧。第二天酒醒了，疼得不行不行，他说哎，昨天不是说给我缝针吗，怎么没缝呢？ 就又不是喝大了说别缝吗？ 对，然后他就跑回去了。后来那个护士看到他讲说这个没法缝了，现在你那个伤口太深了，你就慢慢等着他痊愈就行了。他说我都流脓了你还不理我。他说，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开始有点那个，我女朋友就说你这叫医院吗？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什么？他想说你那流脓，别把我们医院弄脏了。可能就是大家在言语上有一些冲突了，然后他在那边也没办法，人家就要轰他出去。后来他跑到一个那个护士告诉他说，你这个就不用，你就在那边等那个伤口干了就行了。后来我那女朋友的那个朋友就送他到一个私人医院去，那私人医生看他说，哦，陈小姐，你这个伤口你一定要天天来换药才行。你知道换一次要收他多少钱吗？2000块 啊！ 收，而且每天告诉他，陈小姐，你一定每天都要来换药。 这个比养和医院都还贵。 他换了一个礼拜之后，他说他也不是在内地工作，他在那个香港工作。他说我已经山穷水尽了，我光换一个礼拜的药我就不行了，就最后还是回香港了。 所以呢，一个是把轻说成重，一个是把重说成轻，举重若轻。 太牛了！那你不是还去了美国参观了吗？ 我不是在美国参观，我在美国自己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医疗事故，然后后来就有所谓的紧急状况发生，我内出血，然后我就是叫做什么出血型休克。然后就 是那时候看到咱们了。 对，那时候你们就出现在我面前。 我们的音容笑貌是吗？你要把我们拖进去吗？ 然后后来就也见识了一下这个美国的那个所谓的急救的那个。对，因为我在香港也昏过，在机场昏过一次。然后 这是你的旅行的项目之一吗？去哪儿 配套的？ 对，他好像真是身体 真的， 我经常 会有，就这么多年就听他讲，在上哪都昏。 广美，你真的是要多你要多保重。 我认识你十几年也才昏两次而已。 我觉得个儿长得太高的人呐、 血上不去， 血泵他，你这个水泵啊是不是泵不够高呢？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血压都低，然后那时候我因为 你回家试试，就是猛一下站起来弄十次。 不用回家试，我在这试，我就直接就晕过去了。对，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是有身体就内出血，然后我就开始透不过气来了，然后很好，那个救护车大概是7分半钟就出现了在我们家门口，然后我都不知道原来我自己晕过去了。后来我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我真的是站在旁边看，七八个大汉 出窍那个， 对对对，我就看着七八个大汉穿着蓝色制服，哇，那这边一直讲有了吗？有了吗？没有没有，有了吗？有了吗？没有没有，就一直在说我的，因为我的血压一直测不到嘛，然后后来就给我打了可能强心针什么，后来就醒过来了，然后他们就开始问我，就开始能说话了，他就问我，就非常专业，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啊，知道，你生日什么时候？他说你可不可以清楚的描述你现在的痛在哪里痛，你的疼痛感从0到9的话是几度？我就发现我都已经快死掉了，他怎么还能够要求我这么清楚的要回答他每一个问题？因为在你回答他之前，他是连动移动都不能移动你的。 不是，你知道吗？他本身问你叫什么名字啊，这本身也是看你的清醒程度的一个方法， 是 就是这个人神智到什么程度。 我也觉得我为什么能那么清醒？ 有的人能说出别人的名字来。 你好了吗？ 啊，我好了。 就当时起码清醒了嘛。 是，然后后来送到医院去之后呢，就一轮的各种的，我觉得最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真的是奄奄一息在那里，所有他们做的每一个动作都要你签名，我大概签了15、16个名，我一开始就签了，后来我越签越害怕，我说我到底都在签些什么东西？他说，因为他说你现在内出血，我们不知道你出血的部分在哪里，我们要送你去做 CT， 但是做这个 CT 之前，我们要拍要 注射一个显影剂，那这个显影剂呢，又你知道这个反应是可大可小的。 没错没错，我也签过、嗯、啊。 他说那个，然后我说那会有什么反应呢？他说哦，这个部分不，那个护士小姐非常好，这个部分不关我负责，那我待会儿会请那个帮你注射的那位护士小姐再跟你解释。然后我又躺在那等了十分钟。 你以为你签的都是些我死了之后割肾了割什么了是吗？ 没有没有，第一张签的就是你要保证你一定会清偿所有的医药费，因为他们第一个就问你，你有没有社会保险？你没有，你没有，就是还有一个 美国也这么孙子哈， 对，你没有钱。 美国医疗问题很严重，待会儿再讲。 你没有钱，你是绝对就是他可能就直接把你丢出去了。后来我就掏出我的信用卡，他们就很高兴。 不会吧？我觉着我们美国也见死不救， 就是这样。就是、 哎呦，这可真是出乎我意料。 美国是这样， 我可不信。 你受重伤急症，他绝对先进。先治你，但是当你清醒了之后，要再做什么东西，要跟你要钱。 对对对，那应该是后期追溯的事。 我告诉他，我家人就在旁边，你能让我家人来签这些字吗？不行。他说你只要是清醒的， 因为这是你个人的责任。 我得用我的左手扶着我的右手这么写，他都宁可，然后写出来的那个签名都不是我写的样子，不管， 没关系， 你就得自己弄。然后呢？然后问我说我们现在讲的你有没有任何不清楚的，我说你用了太多专业字眼，我有一半我几乎都听不懂、我就越来越害怕了。后来想说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帮你找翻译，我们一定要确认你一定要 你是知情你清楚啊，这个东西可能会有副作用，可能会有意外，这些你都得签。 没错， 就所有的那个都是，你会觉得你的命已经不是操在医生的手上，你是操在你自己的手上。 没错，你这样一圈你就了解到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美国人这么够体系，然后这是一个他们重要的政治争论，就是奥巴马的民主党跟共和党吵来吵去就为了这个，就医疗改革。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是这样，它现在变成一个很变态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有很多病人啊，他在医院出了什么小事儿怎么样，美国人就爱告状上法庭，就去告你，你医院打输官司要赔偿，然后赔偿那个钱他们又要拿很多嘛，那个律师跟病人分一分。那结果后来医院为了就要怕这个承担这些责任，叫你签很多法律文件，医院也要请很多的法律顾问预备打这个官司，医院也要准备万一他输了官司怎么办，所以医院也去买保险，医生也去买保险，护士也要买保险，这个保险费又回到了医疗费上，所以美国的医疗费也是天价医疗费。然后由于每个病人都付不起这样的医疗费，美国病人又跑去各自都要买一大堆的医疗保险，所以就变成个保险业、律师跟医院 蓬勃 三边这样子互相循环。 所以你知道，就是离美国那么近的小国家古巴，挺穷的一国家吧，好多美国人在那医院里看病。 对， 因为 社会主义， 古巴的社会主义医疗。前一阵儿我们张丽他们去拍那个纪录片嘛，因为古巴的医疗是一个很著名的东西， 是 公费医疗，就不花钱呢，就是当然有它的问题。所有交给公家的事儿最后都有一些问题，他们也曾经争论过，就是古巴就是咱们要不要还这样看病不花钱，但是最后他们到至少到目前为止决议还是要公费医疗。我觉得他接受我们凤凰采访医院院长说的挺有意思，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角度。他说当然我们这个要公费医疗，看病不能花钱，我们革命就是为了这个，否则革命干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当年闹革命是为了看病不花钱，是为了看病不花钱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 不不不，这是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觉得人民要有拥有这种健康的权利嘛。 对， 然后教育，古巴这方面倒是做得挺不错，而且他医疗一度他的水准相当高，乃至于很多中南美洲的人都去古巴看病。 那个查韦斯嘛，为什么到古巴治癌症啊？这是古巴的医疗，哎，至少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是有名的啊。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国美还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在我第一次在美国看医生哦，就是说我住院住了三天，我在那三天里面，其实我很深的感受，我知道，因为其实很多护士呢，他们对于自己有这份工作是还含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情。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的这份护士的工作，提供让我上医学 med school 对，就是医学学大学的学费。他已经结婚，已经生孩子了。他说我因为这笔收入，我可以继续深造，有一天我也会变成医生。所以他在相对他在对我的态度的时候，他是各种的， 他非常温暖，他像家照顾家人一样，一直安慰你，告诉我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这样。医生已经说了，你真的不用，你只要好好的休息，但是请你不要抗拒输血这件事情。他们一直想说服我输血，我是非常非常的抗拒，然后就各种的安慰，甚至于他还其中有个护士，他每天我连撒泡尿。他都要我检查，他都要来检查颜色数量，那我很不好意思，我觉得，然后他还帮你倒掉，帮你清洗，我很不好意思。虽然我都不太能动，但是我通通自己弄掉。他来了就说非常惊讶，说你怎么自己都，我还写下来颜色清澈数量什么800cc 什么，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会害我丢掉我的工作，这是我分内的工作。 对， 一个黑人。大胖妞，她哇，生性非常开朗，一来就是那种像啊，你今天觉得好一点了吗？ 是。 所以， 态度 。我虽然那么的，我觉得冷血的医生跟护士，他的每一句话对病人都有极大的杀伤力。但是一句温暖的话，你就即使你在那边这样子动弹不得，你都会觉得说你会没事的，你会没事的。 但是你知道，北京的这个大夫一天看几十个。 几百个吧， 几百个，甚至是这样的病人，可能从凌晨到下午3点，10个小时在手术台上。但你知道，就是你那天说那问题，全国的，都来，就比如说他们这个医院，北京一个医院的病人70%是外地来的。你想，全国的病人都到北京来看病，好家伙，你说他这个脾气，哎，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后来观念有改变，因为我妈妈这个住院的经历，我觉得护士真不错。5月12号是护士节啊。我至少我眼睛见到的护士，哎呀，我觉得这些姑娘们真是算很可以了。当然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反映说医护人员态度不好，但是我见到的护士还真的不错，医生好像有不耐烦的。 其实我觉得到处要了解医生也好，护士也好，他们都是人， 是 做久了，做得这么累，压力这么大。你能要求他什么？ 你知道， 所以这是个制度的问题，不是那些人。 我的那个主治医生隔了一周之后，他还要追踪我的状况，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说：“哎，你的 weekend 怎么样？”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